他的书被翻译成15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册。他的故事是2002年一部获奖电影的原型。参考影片《极地重生2002》。1949年10月。1952年圣诞节。1944年12月。1944年德国在盟国日益猛烈的进攻下遭受了一系列的挫败。但同年12月希特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这或许会让盟军措手不及。而且几乎让战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比利时森林茂密的阿登山区作战，德军毁灭性的进攻被称为阿登战役。1944年12月，美军在阿登森林遭到德军装甲师的猛烈打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希特勒或许可以成功击退逼近的盟军。如果他可以把英美联军一路驱逐回海岸线的话，希特勒也许能迫使盟国达成经过协商的和平。10月下旬，德军开始秘密转移他们的部队，方向是阿登高地以东，而不会引起盟军的怀疑。25万德国人涌向西线，但盟军情报官员拒绝相信这一点。他们都认为德国人没有发动这种进攻的军事实力。12月16日清晨，德国炮火和火箭弹的密集轰炸照亮了天空。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阴沉，为在道路上艰难行军的德军提供了有效的掩护。装甲部队猛冲过去，在中心德军开辟了一条12英里长的走廊通往巴斯通。德军奉命包围并绕过这座城镇，然后驱车前往莫兹河。一切都很混乱，通信艰难，美国军队发现前后都有德军装甲部队在雾和雨的掩护下混进美军装甲纵队，然后把美军驱逐出公路。超过7000名106团士兵销毁武器后投降。仅次于巴丹岛战役，这是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在其他地方，由于通讯中断，其他美国军队则进行孤立的坚守待援。逐渐的，分散的美军小股部队放慢了德军的前进的步伐，尤其是在圣维斯附近。德军第五装甲集团军在南部的进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德国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结果。他们试图在两天内赶到莫兹河。第三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给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下达命令，去攻击德军侧翼并解救巴斯通。12月20日，阿登战役进入第五天。美军在德军强大进攻的攻击下摇摇欲坠。巴顿将军和他的第三集团军正在向北挺进巴斯通，准备反击。12月21日，阿登地区下起了一场冬雪，圣维斯被德国人占领了。现在穿过阿登山脉的中路完全打开了，德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巴斯通，包围了那里的美军。在横穿法国的角逐之后，美军认为德军已经被击败了，德国人并有被击垮。12月22日，巴斯通的局势变得绝望，弹药短缺。麦考利夫的炮兵营每门炮的炮弹数量降到了10发，而且还在下雪。寒冷造成更多的伤亡。冻伤在部队中很普遍。德国人向巴斯通派遣了一名特使，发出了最后通牒。因为美国人被包围了，而拯救他们、避免死亡唯一可行的就是有尊严的投降。麦考利夫将军的回答简短中肯。麦考利夫的虚张声势是基于对第三集团军救援的期望。巴顿将军的行军速度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德国人向巴斯通移动，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在此时采取行动。被包围且人手不足的美军在观望，焦急的等待援军。严寒的天气对双方都不利。第二天 ,12 月23日黎明时分，阳光明媚，完美的飞行天气。美国人在巴斯通欢呼，盟军飞机从头顶飞过，轰炸并扫射敌人。空投物资的物资尽管不足所需，但足以让美国人坚持战斗。圣诞节那天，消息传到巴斯通，德国第二装甲师的西方面先头部队被阻击并停止了前进，就在离莫兹河不远的地方。当将军们通知希特勒时， 他下令发动计划好的全面进攻。德国国防军以九个师向巴斯通推进，其中四个是装甲师。这一努力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关闭美军通往南方的走廊。1月3日，盟军发动了三管齐下的反击。1月16日，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巡逻队在巴斯通北部会合。到2月初，德军被赶回了出发的地方。在阿登战役结束时，德国人知道自己赢不了。从那时起，德军装甲师的残余部分被送往东线，最终在那里被彻底消灭。很明显，德国军队已经无法在西线作战了。这是由于苏联占领了东部的油田，缺乏燃料阻碍了新的德国虎式坦克到达莫兹河。阿登战役是参加二次大战的美军经历的最残酷血腥的战役，结果是 19.000 死， 47.000 受伤，23.000被俘。这些数字是其他任何一场战役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德军官方损失为84834人。德军最后的后备役现在已经用尽了。燃料的缺乏最终导致德国空军永久停飞。剩余的德军在撤退到柏林的过程中遭到了持续不断的轰炸。待续。第16部分，阿道夫·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最伟大的故事。当西方盟军在阿登受阻，在阿登战役激烈交火时，在东线红军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他们于1945年1月17日进入华沙。当红军中的波兰部队经过时，当地人欢呼起来。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之鼓掌的一些军官都来自苏联，他们只是假装自己是波兰人。斯大林不仅制造了新的波兰军官，他还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波兰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不同，这群驯服的波兰人只会听从斯大林的号令。红军继续向东欧进一步推进。1945年2月占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曾是纳粹的盟友，他们和德国人一起与红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现在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了。匈牙利综合信贷银行董事的报告，红军打开了每一个保险箱，他们拿走了 1.13 亿彭哥的现金，以及客户寄存的约800个手提箱和其他包裹，清空了1400个保险箱。不远的地方，其他苏联人拿走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包括雷诺阿、格列科和戈雅的作品。据估计，其中 99% 的艺术品从未被归还，包括整个城市的财富也未被归还。人民的命运也受苏联占领军完全控制。但苏联在布达佩斯取得胜利后，自己也变得声名狼藉。匈牙利的情况非常糟糕。一群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科巴尼亚向苏联当局写了一封投诉信。一月，红军到达时，他们在野蛮仇恨的驱使下犯下了一系列的性犯罪。醉酒的士兵在母亲的孩子和丈夫面前强奸他们。年仅12岁的女孩被从父母身边拖走，被10到15名士兵连续强奸，其中许多妇女从苏联人那里感染了性病。雅尔塔协议。1945年2月，斯大林来到了苏联南部黑海沿岸的雅尔塔，前来参加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会议。但这场战争的压力显然已经让盟国的一位领导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丘吉尔十分关切地望着罗斯福。我想丘吉尔并不感到惊讶，就像我和其他以前见过罗斯福的人一样。当我们看到他形如枯槁，削瘦异常，他的脸变得蜡黄，很憔悴，枯瘦如柴。很多时候他都是坐着的，他张着嘴坐在那里，好像在盯着前方，所以看到他那个样子令人震惊。盟国还决定在战后成立联合国。新闻影片的报道显然是乐观的。这次会议使一些决议具体化了。德国将被无条件的彻底击败。持久的和平将遍及世界。乐观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1945年3月28日在波兰。就在雅尔塔协议签署几周后，苏联人表现出了他们的诚意。 在波兰的政治独立方面。16位独立的主要波兰政治和军事领袖，他们被告知将与苏联高级官员共进午餐。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不远，离这儿有9公里。这里比那些简陋的环境更舒适。他们不只是去短途旅行，也不只是去吃午饭。事实上，他们都被运送了700多英里来到这里。莫斯科的监狱。波兰领导人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信任苏联当局。他们每个人都被监禁和审讯。然后他们等着斯大林为他们准备的最后命运。罗斯福对与斯大林的争端感到很轻松。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他甚至说过，除了与德国有关的问题，他希望美国尽可能地置身于欧洲的争端之外。他在4月初写信给丘吉尔说，我会尽量弱化苏联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似乎每天都会发生，而且大多数都可以解决。罗斯福仍然渴望与斯大林搞好关系，部分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帮忙处理这里发生的事情，美日战争。在远东，在对日战争中，美国人构成了盟军的主力，他们在太平洋进行所谓的跳岛军事行动，和日本人争夺每一个岛屿。那是一场残酷而血腥的战争。就在雅尔塔协议签订8天后，美国人在这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之一，位于东京以南750英里的硫磺岛。1945年2月19日早上9点刚过，第一波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了该岛。争夺这块不到8平方英里的火山岩的战斗将是可怕的。对双方来说，在 2.1 万名日本守军中，有2万人在战斗中丧生。包括伤员在内，美军在硫磺岛的总伤亡人数超过25000，比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遭受的损失还要惨重。伤员被抬到后方，所以罗斯福非常感激。斯大林承诺苏联将帮助西方盟国，在德国战败后向日本发动进攻。海滩上的舰船残骸只是26天战斗付出的代价的一小部分。至于16个独立的波兰人被骗与苏联当局会面，说是去吃午饭，结果他们都上法庭受到了审判。法庭调查结果显示，波兰分裂分子犯罪活动的全部罪行，这些分裂分子在执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命令，是民主、和平和波兰民族的敌人。在这16人中，有13人在苏联监狱中被判处不同的刑期。美国现在要改变他们的战略，不仅仅轰炸德国工业和军事目标，而且美国人将加入英国轰炸平民的行列。柏林的毁灭扭转了美国多年来的战略方针，将对柏林进行大规模空袭。超过6个月，美国轰炸机指挥部司令派出轰炸机对纳粹首都进行了19次大规模袭击，一次任务就派出了多达800架轰炸机，近11000架次的轰炸。这次对柏林的袭击，其意义将远超伤亡数字。这次突袭，第八航空队跨过了道德的门槛。这个道德底线就是，我们不会故意轰炸平民。通常历史学家的道德分歧在于，下个月发生的东京大轰炸。那次大轰炸，我们焚毁了这座城市，杀死了近10万平民。但是我认为，一旦我们跨越了柏林轰炸的道德底线，其他的一切，包括使用原子弹，会更轻松一些。世界必须明白，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投降。德意志帝国可能会遭遇挫败，但他永远不会偏离自己选择的道路。德国领导人同其人民一样受苦受难，但他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到1945年春天，形势对德国人来说已经变得近乎绝望。红军到达了奥德河，这是柏林前面最后一个绝佳的天然屏障。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死于脑溢血。罗斯福死了。从这里到白宫，宪法大道两旁都是人群。人群中所有的士兵和军人都立正站好。灵柩车开始在华盛顿举行庄严而悲伤的游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一个知名的共产主义者， 被迅速而悄无声息地赶下了台。在得知罗斯福病危后，他被哈里·杜鲁门取代。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梅泽格拉，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抓住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克拉拉·佩塔奇，还有他们的几个战友。经过一次潦草的审判后，他们很快被处决了。然而，最新技术的法医发现，在现代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与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说法相矛盾。1945年4月在洛雷托广场拍摄的照片和影片，在米兰法医研究所被进行了仔细研究，得出结论：独裁者在被杀前被脱光了衣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在他们被囚禁的24小时里，墨索里尼被严刑拷打，克拉拉·佩塔奇被强奸了好几次，他们的尸体第二天被运到米兰，随后在那里他们的尸体被倒掉。那是一次令人发指的公开展示，一群吼叫的人们在他们尸体上跺脚、吐痰和小便。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里听到了墨索里尼的死讯，在他身边是永远忠诚的爱娃布劳恩，他从1945年1月16日起就待在地堡里了，被他的高级幕僚环绕着。待续，第17部分，阿道夫·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最伟大的故事。德国人真的要面临灭顶之灾了。庞大的英美重型轰炸机群把城市夷为平地，德国被层层包围，敌人正从边境的四面八方向祖国的心脏地区挺进。敌人的人数是德国国防军的两倍，坦克数量是德国的四倍。希特勒知道他被包围了，老人、妇女和儿童都准备好了面对一场绝望的战斗。然而与此同时，一个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保持惊人忠诚的民族，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普通人仍然为希特勒的军队欢呼。这些部队是德国和世界末日之间的唯一屏障。斯大林声称他有600万士兵，对付不到100万的德军，那是第三帝国所能召集的所有部队的残余武装人员。4月19日，苏军抵达柏林郊区，现在是巷战，挨家挨户的战斗，每个人像是一个绝望的守卫者的天然堡垒。伤亡人数不断上升，抵抗更加激烈，但苏军是无法阻挡的。希特勒的帝国被穿透了心脏。4月25日，科涅夫前线的南方部队在易北河与美军取得联系，没有迹象表明未来这里会出现紧张局势。随着苏联军队向柏林市中心集结，战场上的一切人和事都参与了战斗。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即便是现在，希特勒还有一个守护天使，汉娜，战斗机飞行员汉娜·赖奇，二战中唯一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女性，她完全忠于元首。4月29日，她驾驶轻型飞机进入柏林市中心，降落在了林登大道。她经历了一段危险的旅程，穿过纷乱的战场，来到希特勒的地堡。希特勒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归宿，还有一些珍贵的收藏物伴随着他。汉娜·赖奇是希特勒逃脱的最后机会，但他不愿离开，他选择在柏林迎接他的宿命。 柏林， 希特勒的总理府严重受损，他第一次承认被彻底的击败了。然后他走进伊娃和秘书们等着的走廊，突然门开了，希特勒走了出来，他说：我们被彻底打败了，收拾好你们的东西，离开这里。你们必须离开，一小时内最后一班飞机会带你们离开。沉默片刻后，艾娃·布劳恩走上前去，走向他，拉着他的手说：你知道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的。希特勒笑了，勉强挤出的笑容，他吻了艾娃的嘴唇。这时我们都说，我们也要留下来。艾娃向我走来，拥抱了我，说：尽量回家，努力离开这里。如果你成功了，如果你回到巴伐利亚，代我向大家问好。艾娃非常伤心，我认为他在此刻努力表现得很勇敢。希特勒知道墨索里尼的遭遇，他看过那些照片，一想到他如被捕，他的命运也会和墨索里尼一样。 每念及此，希特勒都会不寒而栗。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照片，摘自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遗嘱。经过六年的奋斗，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但这一切将会载入史册，作为一个民族最光荣、最勇敢的生存意志的展现。我不能就此逃离这座城市，这是第三帝国的首都，因为我们的兵力太少，不能再抵抗了，无法抗击敌人的进攻。我本渴望和数百万人民分享我们共同的命运，不过我要留在这个城市，而且我也不想落入敌人的手中。出于取悦那些充满仇恨大众的目的，犹太人会把我的被捕当作另一个墨索里尼式的闹剧，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那里我可以选择迎接自己的死亡。就在我相信我再也不能担任德国元首总理的时刻，我会怀着一颗快乐的心死去，因为我知道前线的战士们已经完成了无法估量的功绩和成就，我们家中的妇女、工人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贡献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以我名字命名的青年团，其功绩亦是毋庸置疑的。我从心底感谢他们所有人。希特勒对一些人充满了蔑视，直到最后他谴责了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和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因，称他们为卖国贼，因为他们背着希特勒和盟军谈判。希特勒剥夺了上述两人的职位，把第三帝国的指挥权交给了海军司令卡尔多尼兹。最后的日子，4月29日，希特勒决定迎娶他的情妇艾娃·布劳恩。在新婚夫妇确认他们是真正的雅利安人之后，婚礼仪式在戈佩尔和鲍曼的见证下结束。希特勒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名，但轮到伊娃时，他开始把自己的姓写成布劳恩，然后划掉字母，写下艾娃·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手挽着手领着他的新娘来到书房参加婚宴。特劳德尔·荣格，希特勒私人秘书，为了感谢他的爱、他的高贵、他的忠诚，我想希特勒是想补偿艾娃，让她成为他的妻子，永载史册。1945年4月30日，柏林。4月30日的婚礼后不到两天，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回到了他的书房。特劳德尔·荣格，他站在那里非常安静，非常疲倦，然后他转过身来，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冻僵了似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希特勒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坐在沙发上，他们的对面是希特勒母亲的画像。伊娃拿了一粒氰化物胶囊，然后把它塞进嘴里，他当场死亡。然后希特勒拿起枪，把枪对准他的右太阳穴，扣动了扳机。遵照希特勒的指示，他的属下用毯子把两具尸体包裹起来，然后把尸体从地堡带到地面。在俄罗斯炮火暂停期间，他们把收集到的汽油浇在尸体上，然后把尸体点燃。人民之间的争斗和仇恨是由非常特殊的利集团培育出来的，这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国际小团伙，这个团伙挑动人们彼此对立，不希望人民有和平，这是一个有时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民族，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长的土壤。今天他们居住在柏林，明天是布鲁塞尔，后天是巴黎，然后是布拉格、维也纳或伦敦，在任何地方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才是真正可以被称为国际人的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意无处不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背部已经弯曲，但他的头脑仍然像闪电一样清晰。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过如此巨大的悲剧，以如此钢铁一般的自我控制力而结束？詹森将军，待续。第十八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提及过的最伟大的故事。公元73年，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包围了1000名反叛的犹太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在马萨达的山区隐居处。在战争前夕，他们害怕自己的女人被强奸，孩子被奴役，为了避免投降的命运，他们抽签决定 谁来杀了自己的家人、爱人。一旦杀戮结束，剩下的人就自杀了。第二天，罗马人没有找到一个幸存者。今天在以色列，他们被视为英勇的烈士。1945年柏林中部。1945年4月，在帝国战俘营内，约瑟夫·戈培尔忠诚至死。他很清楚布尔什维克正在制造大规模的死亡，并且摧毁苏联以外的人口。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玛格达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现在虽然暂时安全，可是苏联人就在几百码之外。戈培尔知道时间不多了，他和太太也要为自己的六个孩子选择死亡，而不是冒险逃离共产党暴徒之手。在这种情况下，玛格达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必须对自己孩子的生命负责。现在他必须使自己坚强起来，这肯定是每个母亲最可怕的噩梦，不是一次，而是六次。1945年5月1日，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就要自杀了。历史书不会对他们仁慈，也不像马萨达烈士那样被视为英雄。尤其是玛格达，媒体和以后的好莱坞电影将会把他描述为一个邪恶的罪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爱不顾法律、怜悯，他敢于挑战一切，并无情地摧毁一切阻挡这种爱的东西。德国战败了。1945年5月7日，德国正式投降。巴尔干半岛的战斗仍在继续，德国和克罗地亚士兵，许多人和家人一起继续战斗，与追击的共产党游击队作战，争取抵达奥地利边境，并向西方盟国投降。柏林沦陷了，斯大林元帅刚宣布完全占领了德国的首都。有报道说希特勒已经死了，是几天前中风死的。还有其他报道称希特勒根本不在柏林，他一直在躲藏，而且他可能还活着。德国关于他的死亡的故事只是一个让他逃脱的计谋，许多人现在还相信希特勒逃脱了。1945年奥地利边境，布莱堡大屠杀。如果人们被告知真相，告诉他们要去哪里，奈杰尔·尼克尔森上尉，英国第八军，而且他们会被杀掉，人们一定拒绝前往。把他们赶上火车的唯一方办法，就是对他们的归宿撒谎。当然，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他们要回到南斯拉夫，在那里他们别指望能活下来，他们谁也不会同意登上火车。现在我记得我要求师部给予指示，我们是要把平民也送过去吗？答案来了，是的。战争犯罪，大量妇女、儿童、老人，有时还有婴儿，被我们安排在车队里送了过去。可是你听到机枪开火了吗？是的。科林·甘纳上尉，英国第八军，在边境线的南斯拉夫一侧。哦，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以为我喜欢谈论孩子被枪杀吗？在雅尔塔，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了协议，强制遣返敌军战俘和难民。尽管美国签署了反对强制遣返的国际协议，他们在协议中加入了细则，禁止将那些本国当地人在战争结束后移交给苏联。罗斯福和丘吉尔一面宣称要为民主创造安全的世界，另一面却将数百万人定罪并关进劳改营，还有的直接判了死刑。然而盟国还对世界隐瞒了一件事，斯大林挟持了超过5000多名盟军士兵作为人质，以确保西方服从他的遣返要求。然后在接下来的5天里，我们组织了一车皮又一车皮的克罗地亚人去南斯拉夫，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们真相时，他们还是信任我们。把他们装上火车并不怎么麻烦。惩戒行动，在搜索美国军事档案，关于国会调查、美国国务院掩盖苏联制造的卡廷森林大屠杀一事，研究员朱利叶斯·爱泼斯坦发现证据，证实了一项绝密的强制遣返项目，名为惩戒行动。美英军队不得不在枪杆子的帮助下殴打、下药、驱逐，数百万平民落到了共产党手中。尽管如此，斯大林从未释放美国和英国战俘， 人们只能怀疑他们死于古拉格集中营，因为美国至今仍然拒绝解密档案透露他们的命运。盟军虐待德国战俘。与苏联不同的是，协约国签署了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但通过将德国战俘重新分类为解除武装的敌军。他们现在找到了一种规避规则的方法。英国、法国和美国现在阻止任何国际红十字会核查囚犯是否被按照国际法人道对待的努力。在德国各地的盟军营地里，艾森豪威尔在莱茵绿地集中营虐待囚犯，战俘被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下，这一切直到最近才被曝光。现在估计至少有150万士兵和平民战俘在盟军囚禁期间死亡。我是迪安娜·斯宾格拉，今天我要分享一些关于二战的细节，这是你们很多人以前可能没有听说过的。我的这些信息是基于我所做的数百小时的研究。艾森豪威尔的死亡集中营。艾森豪威尔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是他的原话：上帝，我恨德国人。为什么？因为德国人是一头禽兽。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囚犯类别，即解除武装的敌军。军队不提供食物给这些囚犯。听懂了吗？他们不提供食物给囚犯，德国投降以后，食物、水和避难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集中营里一概不提供这些。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很抱歉。1945年4月22日，美国在欧洲。50天4000卡路里口粮够500万人吃。再加50天。他们有食物。他们只是决定不让犯人吃。1945年4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电告艾森豪威尔，他们批准关于划分解除武装的敌军类别。所有德国公民都属于这个类别。每个德国人都被认为是敌人。到1945年4月30日，又增加了 2.062, 865人。这些都是平民囚犯。作家贾尔斯·麦克唐纳写道，至少有150万德国人在集中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而死亡。相比之下，1945年美国红十字会称 99% 的美国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的战俘都活了下来，很快就要回家了。我是安德尔纳赫德国战俘营的一名美军警卫。我保持沉默了45年，因为有人警告过我，即使我说出来也是徒劳无用的。如果我说了，我就会有大麻烦了。待续。第19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提过的最伟大的故事。1945年5月8日，英国伦敦。欧洲的胜利。胜利日。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但是我们要时刻牢记，前途上有艰辛和阻力。贪婪而背叛的日本依然没有被征服。在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仍在激烈进行。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柏林，德国。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国战败了。数百万人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无论是在前线战场还是在后方。盟军密集的轰炸和在德国的地面战，迫使数百万德国人背井离乡。1945年6月5日，盟军宣布他们将通过四个占领区来统治德国。四个巨头各取其，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战争结束后，数十上百万的退伍军人、纳粹党员被关押在战俘营。成千上万的军官和纳粹党成员仍被监禁，他们被控以战争罪而接受审判。盟军解放战俘营，德国布痕瓦尔德，美军强迫当地居民列队穿过营地，去看看他们刚到达时所看到的恐怖景象。成千上万的瘦弱和赤裸的尸体的散发着恶臭。英国人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也会经历这些吗？其他欧洲国家呢？就在几个月前，布尔什维克还声称他们发现了遍布东欧集中营的毒气室。这些当德国人被故意带着在集中营周围走动时，震惊、茫然和迷惑 将标志着所谓的去纳粹化的开始。美国人声称他们有更多暴行的证据，一个人皮做的灯罩，两个缩水的波兰囚犯的头，纹身的皮肤碎片被展示出来。对于已经恶心至极的人群来说，很快就会有人体被用来制作肥皂的故事传播，还发现了更多的毒气室，这次是在盟军解放的集中营里。达豪大屠杀，在解放后的第一个小时内，位于慕尼黑西北部的达豪战俘营，122名党卫军士兵在向美国第45师投降后被枪杀，另有40名党卫军被囚犯殴打致死，另有358名党卫军被围捕，然后被赶进一个封闭的煤场。开始12人被机枪射死，其余的则在此后不久被处死。总共有560名投降的党卫军在解放达豪集中营期间被谋杀。对参与处决党卫军的美国士兵的唯一惩罚是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恐吓而已。尽管囚犯和解放他们的美国士兵声称发生过毒气室屠杀，后来达豪集中营的一个标志牌还是不情愿地写着毒气室屠杀从未发生过。纽伦堡审判，海军上将卡尔和纳粹党领导人被捕，并因涉嫌战争罪而受审，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败的政府成员将面临生死攸关的审判。法庭上有4位法官，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卡尔上将，斯大林的战争罪行被掩盖了，只有等到苏联解体后才会大白于天下，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故意轰炸德国平民，在德累斯顿、汉堡和柏林，但从未被认定为战争罪。你可以在上面点根烟。炸弹舱门打开了，炸弹门打开了，炸弹投掷出去，投递饼干，投递燃烧弹。盟军把绞刑作为一种处决方式，一种惯例，通常只用于普通罪犯或杀人犯，而不是军事法庭。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逃脱了绞刑，因为他被捕后吞下氰化物，在赫尔曼·戈林身上也发现了一个毒胶囊，但是他将接受审判，他的威严将贯穿整个审判过程。